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啊，頭先咧就提到1951年嘅時期啦，喺普林斯顿嗰陣時做研究嘅咧嚇，其實真係即係研究生嚟嘅啫，嗰陣時即係未係咩教授啊咁樣樣嘅啊，但係即係好多時呢啲數學上咧就係要好年輕嘅時期就有所創建嘅啦，即係差唔多啲人話你過得40歲咧，你都唔使諗啦，係啦，唔會有咩機會嘅大嘅發現啦。咁啊 ，John Nash 嗰陣時咧，其實提出個 Nash equilibrium 啦，喺度電影入面咧係有一幕，但係嗰幕係好快嘅，所以咧其實我當時睇我都唔係睇到明。咁而我今次為咗講呢一集嘅即係對譯論咧，就係博弈論咧，我又再睇翻啲資料咧，其實我啱今日啊，其實。就在網上看了至少三篇就有關他在電影裡面這個例子的一個即文章，有些是論文來的，那就真的呢其實我看不明白都是對的，當時看戲原來呢那個編劇呢對這個 Nash Equilibrium 呢其實都是知點不知點，其實當其時這個羅素高爾扮演的 John Nash 他提出那個呢就不是真的一個 Nash Equilibrium 來的，他的例子是怎樣呢，他就有幾個人即是他和同學呢就坐在一個酒吧裡，沒錯啦，然後呢就有幾個呢靚女入來是吧，咁都是在讀書的啦，咁但是那些靚女呢其中有一個呢最靚的一個金頭髮的，其餘那些呢就黑頭髮咁樣啦，即是稍微沒那麼靚啦，其實都不差的，咁但係嘩嗰班咁樣一見到啦，嗰班男仔見到啦係咪，其實個個都係高材生嚟啦，唔使講啦，咁就係想埋去呢搭散啦係咪，即係嚟去搭散啦，即係梗係要認識嗰個金髮女郎最靚嗰個啦，咁咁但係呢 John Nash 突然間就講喂你哋係咪想埋去係咩先係咪，揀你哋揀咗邊個先，咁個個都話仲有邊唔使諗啦，梗係嗰個啦，佢話咁，但係 John Nash 同佢講話你哋有冇諗過呢，其實你咁樣做呢到頭來呢全部都是講得俗啲叫食白果，即係冇結果咁解喎。因為呢我如果個個一窩蜂走埋去嗰個金髮女郎嗰度呢，實際上呢你就即係大家自己打自己。自己打自己嘅時期呢到頭來呢金髮女郎呢就返咗煩得滯，佢都唔知點樣揀，佢最後呢就個個都唔要。好啦，咁你話唔緊要喎，我哋嗰陣時咪搵隔離嗰啲黑髮嗰啲 brunette 啊，我哋英文叫 brunette。咁但佢話你有冇諗過，如果你一窩蜂走去個金髮女郎，也已經即係俾人食閉門羹啦，食檸檬嘅時期，你先走去搵嗰啲黑髮，其餘嗰啲。 即係佢哋覺得喔，你唔要人哋唔要你，你先要搵 我。我係 second choice， 咁梗係即係好冇面啦，佢哋一定呢即係有佢嘅自尊心啦，一定都唔會騷你㗎。咁到頭來我哋成班人都食白果㗎啦。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好嘅策略嚟嘅。其實呢應該咁樣啦，不如呢就係話我哋直情呢就 ignore 咗，即係唔好理呢個金髮女郎啦即係其實嗰啲都唔差㗎，雖然冇呢個金髮女郎呢個最靚㗎，但唔緊要啦，我哋最緊要有 因為有 嘛，有好過冇嘛，咁我哋不如呢自己就因為嗰度都好多個其他嘅黑髮咁樣啦，黑髮女郎，咁我哋就即係個策略應該就係放棄呢個黑金髮嘅，咁樣呢就仲好啦，咁樣咁樣呢，於是呢佢突然間講諗起即係喺電影入面就話哎原來呢個呢係即係佢突然間一個靈光一閃，呢個係一個好深刻嘅洞見一個 insight 啊，咁 insight 佢就話哎我即刻就要去即係繼續鑽研落去係咪，就寫佢我唔同陪你哋玩啦， 唔識啦， 咁就走咗去啦咁樣，咁但佢走嘅時期呢就一條即係線咁直去呢就去走咗去金髮女郎不過呢佢就擦身而過，佢真係就冇去揀金髮女郎呢，咁就走咗咁樣。咁樣呢，但呢個就 suppose 呢成套電影成兩個幾鐘頭呢就係唯一正式係講過佢嗰個 Nash Equilibrium 嘅。咁我當然睇戲我都覺得唔係嘛，呢啲咁樣直情好似即係好膚淺嘅一個常識性嘅嘢，咁就叫做 Nash Equilibrium 咁樣，我話咁就點值得佢後嚟攞諾貝爾獎呢，咁佢後嚟呢就真係攞諾貝爾獎嘅，就係但係要幾十年後1994年。其實嗰陣時佢已經係中間係病得好嚴重，好嚴重精神病啊！但後嚟咧就稍微好翻，咁咧就1994年翻呢個諾貝爾獎。咁但係原來身邊我真係睇翻喺今日喺網上啦，我又去維基百科啊，又睇好多即係論文啊咁樣咧。咁即係好多學者都指出，就係呢套戲咧，其實都係呀呀烏嘅啫，即係其實都係咁以佢真正講嗰個情況咧，都唔係一個 Nash Equilibrium 啦。所謂 Nash Equilibrium 咧，大概嗰個意念咧，不如我哋講咗先啦。 好啊， 講咗咧，其實就係話我哋譬如有兩個人或者三個人都得㗎嚇，總之我哋要去做一個決策。是希望梗係自己嗰個得益最大啦，但係我哋唔係話淨係有幾個選項即係譬如我揀金髮定係黑髮啦， 就係、是、我就根據我嘅喜好啊，或者我所謂成本效益嚟去計算，唔係咁簡單嘅、嗯。因為喺我選擇嘅過程入面咧，其他好多人都係做緊呢個選擇嘅。咁、當其他好多人都係進行一個咁樣嘅分析，一個所謂、效益嘅計算嘅時期，我應該採取一個乜嘢嘅策略？ 即係話有可能咧，我就唔去識嗰、那個、金髮女王啦。但係點知原來人哋睇穿你呢點喎？ 係啦，佢就走去識啦。冇錯啦，其實咧啲人都咁講啊。佢話喺電影入面咧，其實羅素高爾咧呢招好高明添。佢咁樣分析曬俾身邊嗰啲咁嘅朋友聽，於是個個都唔敢去嗰個金髮度。佢咪自己埋去叫做啊！我哋即係粵劇有一個叫做釣魚郎啊，獨佔花魁啊。不過你哋唔識㗎啦，你啲後生嗰啲。啊，即系话咧，咁佢咪独占咗佢咯，系、嘛？咁所以咁嗰个咧，佢话其实嗰个咧就先至系 Nash equilibrium 吓，纳殊嘅平衡。咁但喺戏入面佢又冇咁做啊嘛，即系讲佢真系即系君子啦吓。咁佢讲完之后，佢就真系走咗去即系研究。咁但系咧，佢话因为 Nash equilibrium 咧，其实基本上就系、是、总之两个或者多个人咧，你喺进行你嗰个选项嘅时期咧，你会考虑其他人。會點樣去選擇，然後作出你嘅選擇。但係其他人呢亦都係一樣喎，係咪？當然其他人亦會考慮曬其他人嘅選擇，然後先作出佢嘅選擇。咁、然後大家從而作出嘅最後一個選擇呢，而係一個即係我哋叫做一個去到一個均衡狀態， 大家咧都基本上攞嘅好處最好啦。 係啦，咁嗰個咧就係、是、叫做 Nash equilibrium。其實呢一個 Nash equilibrium 咧，同如果大家有讀過經濟學咧，入面一個叫做帕累托最優嘅概念係有少少相似，叫 Pareto optimality 或者 optimum 啦。Pareto 咧就係、是、一個意大利嘅一個經濟學家嚟嘅嚇，咁、佢就係19世紀。下半頁啦，佢雖然係死喺1923年，咁但係而家呢，如果你讀所有經濟學嘅書呢，即係稍微係即係唔係中學啦，中學或者未必會講解到啦，去到大學你讀經濟呢，一定會提到嗰個叫做 Pareto efficiency、柏雷托效率或者柏雷托最優 即係 optimality。 其實個意思就即係話呢，喺一個情況底下、有唔同嘅人呢，喺一個資源分配底下呢，呢、這個咁樣嘅配置我哋叫做呢，係已經達到一個狀態呢，係點呢？就係話我哋唔能夠增加任何一個人嘅好處，而唔傷害 其他人 嘅好處。咁呢一種情況呢，就係、是、叫做 Pareto optimum 啦、叫做帕雷托最優啦咁。咁好多時呢，其實喺經濟學入面呢，我哋都會係用呢個做一個標準。咁、但係我哋一樣要好小心嘅，其實 Pareto efficiency 呢，唔係一定會係合乎呢個公平公義嘅。因為理論上嚟講，這個社會上的資源呢，即是 99% 是由一個人佔曬，1%是其餘的人佔呢、其實你都可以呢是、是說已經是 Pareto efficiency 的了已經。所以即是你當然啦，譬如你社會上的資源全部譬如有100個人、是每人是均等的。咁呢個都係 Pareto efficient 咯，係咪啊？因為你增加一個，第二個就已經受損啊嘛。但係其實講真，佢係冇講到嗰個分佈嘅，講真。一個分佈嘅時期，你都話九成係一個人佔曬，一成係其他人佔咧，其實都係一個。 一個餅咧，到最尾係最大嘅都好咧，咁可能個分配都係唔平等。 係啊，都係唔平等嘅。咁所以咧，大家要好小心嚇、讀 econ 嘅時期咧，你唔好以為呢個 Pareto efficient 咧、就係、是、一個即係最佳嘅。嘅狀態啦，咁樣其實唔係㗎，即係佢仲要加埋其他嘢考慮嘅。係啦，係啦，好啦，咁但係咧，其實呢個 Nash equilibrium 咧，即係背後咧，其實都係呢個 Pareto 嘅 efficiency 咧，呢個概念喺嗰度嘅。咁但係當然 Pareto 更早啦，仲比佢更早啦，因為佢係19世紀末啊嘛。咁但係佢呢個就係20世紀中啦，1951年啦咁樣。好啦，咁 Nash equilibrium。咁但係始終嚟講咧，喺即係 game theory 入面咧。Nash equilibrium 咧，差唔多可以話係一個最基礎嚟嘅。 冇錯。 之後好多好多嘢咧，都係由呢個 Nash equilibrium 引申出嚟。不過有一樣嘢好有趣嘅啦，遲啲我哋會介紹到嘅，就係話原來喺現實世界入面咧，好多人嘅行為咧、就唔符合 Nash equilibrium 嘅喎。即係話，如果理論上嚇嗰、那個 theoretically 咧，即係我哋考慮曬其他人嗰個選項嘅時期，我就認為我咁樣做咧應該係最好嘅話咧。但係啲人喺現實世界咧，佢唔係咁樣揀，唔係咁樣揀嘅，好有趣嘅。嗱，咁不過咧，我賣個關子，我暫時賣個關子，我就唔講啲例子住。咁、我講埋咧呢一個所謂博弈論嘅即係少少嘅歷史啊發展先啦。咁啊頭先講到1951年啦，咁但係1964年嘅時期咧。今次又返到生物學嗰邊啦，咁我哋上頭先都講過啦，1859年嘅時期達爾文其實都有一少少呢啲思想嘅萌芽啦嘛， 咁但係呢更加將呢個思想呢係明確咁寫出嚟，就將佢應用咗喺個生物演化嗰度呢，就係1964年嘅一個生物學家叫做 Hamilton W.D. Hamilton。 咁呢咸美頓呢佢就發表咗篇論文叫做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即係話生物嘅社會性行為嘅嗰個基因嘅演變嗰、那個演化咁樣。咁呢一篇呢其實係一個奠基性嘅一個論文，咁但係佢發表嘅時期呢好可惜呢就唔係好受到重視嘅，咁、甚至呢就有啲嘅期刊呢就係、即係 reject 咗佢嘅，係真係慘。咁但係其中有一個呢就即係其實佢唔係睇到好明嘅，一個生物學家，即係嗰陣時佢已經嗰個地位係高過 Hamilton 嘅，但係佢又覺得呢篇論文其實真係有 好有見 好嘢嘅，好嘢嚟嘅。雖然佢唔係睇到明，於是咧佢就自己就即係受個啟發咧，就繼續鑽研。咁反而咧後人咧就記得佢啊更多啦，就叫做 John Maynard Smith。咁佢就1973年嘅時期咧，呢、這個約翰梅納史密夫咧，佢就真係即係建構咗呢個真係叫生物演化嘅博弈論。嘅呢個基礎啦，叫做 evolution game theory 呢，特別提出咗叫做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就叫做即係進化上穩定嘅策略。咁、英文簡稱呢，因為你知咁長啦，先讀出嚟啦，就簡稱叫 ESS。 ESS。 係咪即係咁呢個 ESS 呢其實大陸呢就亦呢我覺得即係幾好嘅，亦得要移師策略喎、 系 嘛？移啊，即系适宜嘅移啊嘛。 移 啊，即系系嘛？适宜师即系呢个钢琴啊，加里斯嗰个李斯特嗰个师啦，或者我哋以前嗰、那个 李李 系啦。咁嗰、那个师啦。咁就师就即系话即系咁噶啦，系咪？有时候我哋真系如师啊嘛。唉、竟然嘅变成咁样。咁啊师即系就咁样样，又移咧就即系适宜。所以移师策略啦，我觉得任意都区界，因为佢 ESS 啊嘛， 系 有个 ES 啊嘛，所以我大陆今次咧，即系有时大陆嗰啲翻译咧好渣好渣噶，真系。但系今次咧，我就觉得有神来之笔，叫移师策略啦，ESS。咁呢个 ESS 咧，其实系好有趣嘅。不过咧，就我就又系时间关系啦，我就唔详细讲个内容住啦吓。咁我哋要跳到咧就。其實是兩年後啫，就是1975年。1975年呢就哈佛大學一個本來是研究螞蟻的專家、就叫做 Edward Wilson， 或者叫簡稱 E.O. Wilson， 他中間的名字是個 O 字。E.O. Wilson， 那這個威爾遜呢他就寫了一本書，這樣又是一本經典之作了 ,1975 年。就是叫做 Social Biology。哇，那這個他大膽就創一個新字。他就將社會學或者社會 Social,S-O-C-I-O,就同呢個生物學呢個字呢就夾埋，就創咗個新字叫做社會生物學。咁嗰本書呢其實我都借過嚟睇過㗎，喺圖書館，嘩係好大本好厚嘅。咁原來呢佢有成好似20個 chapters， 20章啦。前面嗰啲全部呢就係利用呢一個所謂博弈論，就係喺呢個生物嘅進化嗰度，然後嚟去嘗試解釋各種生物嘅嗰、那個行為嘅模式，特別個社會性嘅行為。咁當然佢係螞蟻，咁其中梗係針對就有螞蟻啦，係個社會嘅模式啦、蜜蜂啦。但係佢後嚟咧就講到咧，譬如狼群啊、獅子啊都有嘅。咁但係佢最尾嗰個 chapter 咧就講人類、咁但係咧之前嗰啲咧啲人就唔理佢，但係講人類嗰、個 chapter 咧就引起好大嘅爭議啦、因為有好多人嚟講咧，佢話：哇，即係你將人嘅好多嘅我哋叫倫理道德嘅觀念啊！或者係我哋嘅風俗習上咧，都解釋成為咧，原來就係嗰個進化上面嗰個基因，保留或者淘汰啊嗰啲咁樣嘅結果。 即係一個策略，即係基因嘅策略。 基因嘅策略啦，冇錯啦，咁樣樣。咁有啲人咧就話即係貶低咗我哋嘅人性啊，諸如此類啦，或者將呢、這個倫理啊、道德啊，就係、去到嗰個物質嘅基礎，係生物嘅基礎啊，即係咁有啲人就改個名，就叫做生物決定論，叫做 biological determinism， 或者就咁叫做基因決定論，叫做 genetic determinism 咁呢個咧實際上。是有負面的意思的這個 term， 即是將人性的高尚的地方就變成一種 是啦，變成為什麼我們會樂於助人啊這樣是吧、原來呢你就是希望人 大家一起 幫你、或者我們一起即會這樣可以渡過難關、很多很多這些東西 似曾相識全新演繹2014張智霖全新大碟 Deja Vu全星級製作團隊陳煥仁、林一峰、蔡一智、Edward Chang、Joey Tang、何炳信、Gary Tong， 好歌包括《你好嗎》、《歲月如歌》、《你是如此難以忘記》、《夢中見》、《尋開心》、《後來》、《當我知道你們相愛》、《永遠愛著你》、《星娛樂浪漫推介》